北京时间15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雍正对李卫说话的期间，还是那个秦妹妹捧进了食盒子，乔引娣留神看时，果然见和刚才带自己的那一份一模一样。他一向以为皇帝吃饭必定是餐餐山珍海味，看时用衣的珍馐佳肴，此时不禁一愣。秦妹妹送上饭，哈着腰正要退出去，雍正却叫住了。 你不要去，一会儿还有话吩咐。 是，奴才醒的。 雍正这才转脸对乔引娣说：“你叫乔引娣？”“ 是，我叫乔引娣。” 乔引娣直挺挺地站着，竟不畏惧地盯着雍正。雍正皇帝在藩邸就是有名的冷面王。他这样冷峻的目光，不知使多少亲王巡贵心颤骨栗。养心殿总管太监高无庸在旁断喝了一声：“ 你这是跟主子说话吗？跪下！”“ 不要难为他，他就叫你按倒在地下，也不是心悦诚服。朕要那份虚礼做什么？” 雍正无所谓的一笑，又问引娣：“ 你是山西人？”“ 定襄人。”“ 家里都有什么人呢？”“ 爷、娘、哥。” 引娣满心的敌意，想着雍正必定要从自己身上盘寻14阿哥允提的不是，再也没想到雍正竟从这里开口，绝不像是要难为自己的意思。诧异的又看了看雍正，雍正的目光带着倦容，似乎有点疑惑，却满都是慈爱和温馨。他的心一动，但立刻想到重阳节的淙淙大雨中和允提生死离别的情景。允提双膝跪在雨地里，呼天抢地的嘶嚎声都在他的耳际萦绕。 他的脸，立刻又挂了一层凛不可犯的严肃。雍正低下了头：“ 十四爷待你好是吗？”“ 哎呀，朕知道十四爷待你好，但他是犯了国法也犯了家法的人，要受惩处。”“ 十四爷犯了什么法？”“ 家事说不清，朕说你也不信。”雍正嘴角泛着一丝冷酷的微笑。“年羹尧派人和他联络，要暗地逃往西宁，拥他为弟返回北京，有人买通了蔡怀喜和钱运斗送进去条子，条子上写二七当天下，天下从此宁。云提藏匿不报，九月初九，汪景琦冒充内务府人想闯进景陵陵区，恰这一天允提也到陵区奇峰山，只是没有来得及接头，朕就觉察了，这才他没有成功啊。这都是大逆的罪，他逃的家法，但你懂得王法无亲吗？乔引帝的脸苍白的就像月光下的窗纸，没有一点的血色。这些机密事儿，有些他是亲眼见，有的影影绰绰也能扎出眉头，大约也是真实不虚。坐实了大逆罪，按大清律便只有凌迟这一种刑罚了。他心里挣扎了一下，强口说道：“ 皇上要做七步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这些没根没梢的话，听着叫人恶心。”“ 哎，朕兄弟二十四人，允提是一母同胞，朕发落他到景陵，为的是让他收收野性，也为的是让他远离那起子小人，不要挑唆的他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朕不愿做郑庄公，惯纵弟弟无法无天，然后再杀掉，那不是仁者之心。这李卫是个见证，年羹尧带的兵都是些除了年羹尧谁都不认的人，他起了二心，朕一道旨意削他的爵，拨他的职，赐他自尽，没有一个人敢替这群乱臣贼子说情。李卫，你说是不是？”李卫因为肚子饿了，风卷残云将雍正赐的膳吃得精光，一个饱嗝刚要打上来，忙又忍了，欠身陪笑：“年羹尧的临死起命折奴才看过，他说万分知道自己的不是了，嘿嘿，但也迟了。主子是信佛的人，对十四爷这样的亲兄弟更要保全，也真怕十四爷叫人窝三挑四的不安分，做出大不是谁也保不下。眼帝呀，没听说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俗语吗？”乔眼帝听着二人的话，自己万万占不了口台上风，决绝地咬了一下嘴唇：“ 我是个女人，你们男人的是是非非我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我只懂得从一而终。我既跟了十四爷，他就犯了滔天的罪，上山为匪，下地狱进油锅，横竖我伺候的男人。现在我只求一死，要能死得快点，我就谢皇恩；要能叫我和十四爷死一处，九泉之下我也笑。” 说着端端正正凝神看了看雍正，脸上半点怯色也没有。满楼下一二十号宫女太监哪里见过人这样跟皇帝讲话呀，早惊得目力若偶，紧 一片死寂。雍正也在凝望着乔引娣，半晌转过脸来，舒缓了一口气，又说：“ 十四爷待你很好是吧？朕会待你比十四爷更好。” 乔引娣瞪大了眼，目不转睛地盯着雍正。 毕竟和允提他是同父同母啊，眉宇之间十分相近， 尤其是雍正皱眉的时候，那双墨黑的瞳仁简直和允提一模一样。 只是雍正比允提身材高一些，年龄大出去整整十岁，比允提看去憔悴疲倦。 他从允提那里不知听了多少雍正暴力无德的话，但眼前这个形象无论如何和那个刻薄寡情、性格喜怒无常的雍正对不起来呀，更不像戏上那种风流皇帝， 见一个标致女人就双眼色迷迷的走不动路，一味纠缠， 这是怎么回事？ 引娣低下了头，突然间他猛地一扬脸：“ 你方才一口一个顾念兄弟情分，为什么这么作践他？我是十四爷的人，你为什么拆散了我们？” 你们？ 雍正心里泛上一阵妒意，讥讽，掉了一下嘴角：“ 你是福晋还是侧福晋呢？ 福晋要朕封，侧福晋要在内务府玉牒里注册，你有吗？照大清律，允提犯这样的罪，所有家人都要发落到黑龙江为奴。 那就请皇上照大清律办我， 或者分发到各王府宫院为奴，怎样处置不由你，存于朕一念之中。” 引娣惊愕，望着雍正后退了一步，他不明白自己这样顶撞，皇帝为什么始终忍耐，一点也不恼。若论情分，他过去跟从允提仅仅见过雍正一面；若论姿色，这间楼下的侍女也都不逊于自己；若论名分，那更是不吃天壤。他本意料皇帝见自己无非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到允提的罪证，但今晚的话题似乎压根就不是为这个。思量，引娣颤声地问道：“ 皇上，你要怎么发落我？”“ 哼哼，你就留在这里做宫女，别无处分，你下头还有伺候你的，你不是下等宫女。”“ 你的意思是把我从十四爷那里夺来伺候你？皇上，你不怕我犯弑君罪吗？”“ 你越这样说，朕越要你伺候。朕为天下共主，以仁以孝可化天下之人，就化不了你嘛。” 说罢吩咐秦妹妹：“带她去照宫里规矩换衣服，花盆底鞋，梳把子头，叫高无庸再拨三个太监、四个宫女日夜照顾她。” 李卫带他们出去，这才回过神来，在屋子上向雍正一躬身说道：“ 哎，奴才劝主子一句话，这样的人不宜在主子跟前伺候，或者拨到冷宫，或者杀掉，主子安全也成全了他。” 雍正似乎有点怅然若失，徐徐地说道：“ 唉，朕要是舍得就好了。这件事儿你将来问问你十三爷，他知道。” 他脸上似喜似悲，叹息了一声。李卫见自百灵百地 此刻端想不到雍正为什么这样厚待隐帝。思谋片刻，方才说道：“主子，乔隐帝是诺敏一案的证人带进北京的，原告就是田文静。田文静其实还救过乔隐帝，主子认真要隐帝伺候，也得他心甘情愿。让田文静进京劝说，也许就回心转意了。” 嗯，这是朕的私事。你是朕家奴出身，所以不背着你。不讲这个了，说说看，外头对赐死年羹尧都有些什么话呀？ 嗨，年羹尧人缘很坏，他的家奴到外催办粮饷，知府以下都要跪接。人都说，即算年羹尧没有谋逆罪，他这样横行霸道，主子杀他也是千该万该。王景琦写的《西征堂随笔》查出来，显见了他心怀不轨，想拥兵自重，等待时机造乱呢。这个案子是铁证如山，任谁也替他翻不了案的。 雍正不待他说完，轻轻摆了摆手：“朕不要听这个，这都是明面上的，背面的话更要紧，你别净给朕送伤。”李卫干咳了一声，舔舔嘴唇：“ 这个是皇上密折朱批上早就训诫过奴才的。奴才是皇上家奴，自己去官场听闲话，断没有人敢说真话。奴才奉旨结识江湖上的人，像曹帮、严帮、青帮这些码头主，倒也还听奴才的，时不时就传来些民间的闲话，又怕断了这条言路，奴才只是听，奉朱批不予追查。” 他缓了一口气，瞟了一眼不动声色的雍正：“ 反面的，一是说年羹尧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敛，他要学郭子仪自卸兵权，就落不下这个下场了。还有一等妄人，说先帝爷驾崩，隆科多在内，年羹尧在外，两个人勾连好了，私改了先帝遗诏，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了传位余四子，所以万岁一登基就要灭口，拿这三个人开刀。” 雍正的神色越来越严峻，目光望着宫灯后营柱，像要穿透宫墙一样凝视着远方。因见李卫住了口，雍正忙收敛着神：“你说，说嘛。”“ 有人说年羹尧的妹子是主子的贵妃，早年就在主子跟前周旋，知道皇上的事太多，皇上不除掉她，怕天下后世议论。有人说是奋威将军岳钟琪告了年羹尧刁状，年羹尧和岳钟琪争功，主子借机杀了年。还有人说主子是抄家皇帝，八爷是个贤王，声望能耐都比主子强，年羹尧看主子不是人君，就和八爷勾手，主子铲除年羹尧是为了防八爷作乱。太后薨逝，当时就有人传言是主子逼得太后没法活，碰柱子自尽的。太后叫主子放开手，待八爷十四爷像个哥哥样子，皇上顶口，母子翻了脸，太后就自尽了。当时十四爷就在场，把这事儿写信告诉了年羹尧，说主子是秦始皇。年羹尧想当开国功臣， 想当王爷，就派汪景琦去马灵玉和十四爷联络。汪景琦被拿，这事情就败露了。 雍正一直听得很专注， 但他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青灰的面孔紧绷着，两排细白的牙咬着嘴，不时颤抖抽搐一下。代理未说完了，雍正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奶子，大约奶子早已经凉了，他像咽苦药一样皱眉攒目，强噎了下去，将杯子一举，似乎要摔碎那只杯子，却又轻轻地放回到岸上。他下了地，背着手来回在地下踱着，轻断两里皂靴，发出坨坨的响声，越踱越快。李卫和满屋的侍女太监目光都随着雍正的身影转来转去，忽然他停住，目光盯住了炕后一张条幅，借急用忍。那上面四个碗大的字，隶书写的一笔不苟，这是康熙皇帝当年赐给雍正的座右铭。雍正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倾尽胸中积郁似的，长长的吐了出去。他的神色已经恢复了平静，对李卫苦笑了一下：“ 这是当年朕和废太子因为朕记山东的事口角，先帝赏给朕的。朕性子急呀，眼里不能揉沙，今晚差点失态了。 皇上。”李卫见他这样克制自己，心下也觉感动，他的神色有点黯然。小人造言，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众人心里一杆秤，朝野上下都晓得皇上仁德诚恳，勤政爱民，这些奇东野语都是些无稽之谈，只防着小儿作乱，拿住有证据的正法的几个，谣言不扑自息。雍正在当地站着，没有立刻说话，良久招了招手：“李卫啊，你过来。”李卫惶惑的起身打了个签儿，走进雍正。雍正一把抓住了李卫的手，走到案前，一只手将当日的朱批谕旨抹牌一样平摊了开来。李卫觉得他手心里全是汗，又冷又温又黏，试探着争了一下，雍正却没有撒手，叫着他的小名颤声说道：“狗儿啊，还有的话你没说。有人说朕每天都喝酒，喝得醉醺醺，有人说朕是好色之徒，更有编得出奇的，说朕的侍卫是什么血滴子队，涂里琛带这个队想杀哪个大臣，使个眼色夜里就派人去杀。”他的胸膛剧烈的起伏着，捏得李卫的手都发疼了。这是今儿个朕批的奏章，10000多字，那是昨天批的，不到8000字。朕还要接见大臣，要到家庙祭祀，朕每天4更起床，做事做到子时才睡。狗儿啊，你想不到朕有多累。朕听你说的那些，与其说是震怒，不如说是沮丧，不如说是伤情啊。他终于松开了李卫的手。李卫惊异地看到，这位号称铁汉的冷面皇帝已经是满面泪光。李卫惊得倒退了一步。雍正本来就有病，此刻脸色更苍白的像僵尸一样。李卫抖动着嘴唇：“ 皇上，您这是怎么了？都是奴才不好，奴才气着您了。” 雍正抚着李卫的背，

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雍正悠悠地转动着踱步，倏然间停住了。李卫，假如此刻有人策动造逆，逼宫，你怎么办？ 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李卫惊得一跳，张皇地望了望左右宫人。 有的，说说看。不要怕这些烟狗，他们谁敢泄这里的密，朕用柏油煮熟了，揭掉他全身的皮。 雍正的话像从很深的幽洞里吹出来的风，连李卫也打了一个寒噤。众人本来低着头，垂得更低了。 奴才不是怕他们，自从去年皇上用龙蒸死赵齐，宫里的话从来没有人敢往外传了。奴才是不信的，真要有哪个王八蛋想试试，娘亲的，奴才就在南京起兵擒王。 朕以万乘之尊，肯和你打诳语吗？有人背了朕，联络八旗铁帽子王，串通他们来京，说是整顿旗务，召集八王会议，要恢复八王议政制度。朕看这是他们的第一步棋，和你听的那些谣言连在一处看，那就更有意思了。议政，你说的那些就成了朕的罪了，就得下罪己诏，一道诏书下去，第三步棋就是逼宫，废了朕。这个算盘打得可真不坏呀。奴才暂时不回南京了。 李卫梗着脖子，脸涨得通红。 奴才没听说过这个议政制度，也没见过这些旗主王爷什么模样，倒要见识一下。 你还是要回南京当你的总督，朕已经给了兵部旨意，连湖广所有旗营、汉军、绿营的兵都归你节制，没有朕的手诏，你不缴兵权。 雍正的脸色平静的像个刚刚睡醒的孩子。 本来根本无需这样，张廷玉是个一滴水也不肯漏的人，朕恰好服从他这片钟爱之心。弘历、弘时、弘昼这三个儿子，弘历陪你去金陵，弘时留在北京，弘昼要到马陵峪住到范时杰的军中。其实啊，朕只要一个允祥，百事都应付得下来。李卫这才感到事情不但是真的， 而且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易功臣说道：“ 奴才理会了，回去奴才要调一调这些兵，不然到时候奴才使唤不动这些大爷。” 哼哼，兵权给你，杀伐决断自然由你。告诉你，不要心里总迎着这事儿。朕的江山，铁桶家严实，你的心思还是要操在你的差事上。碧丽塔统着三万人马住在丰台，隆科多的步军统领衙门现在是土里臣管着，李福已经卸去湖广巡抚，调京来当直隶总督了。没有兵权，80个铁帽子王在朕跟前也站不直身子。 李卫听雍正侃侃而言，激动的扑扑直跳的心平静了起来。他已经知道了允祥去马陵峪的目的，心里一松。李卫扑哧一笑：“ 嗨，没有兵，他们瞎起个什么哄啊！万岁一道圣旨， 不许奉天的王爷来京，他们不就得乖乖的待着吗？ 脓包总要挤，朕比你还想看看这些王八蛋的黄粱梦是个什么景致。朕倒真怕他们缩了头反而大费周折。说着，屋角金字铃钟咚咚连敲了十一下。子时啦，到乏吧，你不要回城去，今晚和张廷玉住清范寺，他累极了的人，你不要惊动他。你还可在京住些日子，见见你十三爷，再回你那个六朝金粉之地。 扎。 翠儿如今是一品夫人了，她做的靴子很合朕的脚，捎信儿叫她用心再做两双，一点绫罗也不许用，明白吗？ 扎，明白。 在离开沙河的第二天中午，允祥随着范时义来到了马灵玉大营，这是和丰台大营、密云大营并称三大羽林军的一支驻军，不但装备精良，火炮、鸟枪、马铳俱全，马步军也都配套，还有一支水师营，其实北方用不着，因此专门为大营制作舟桥，有类于后世的所谓工兵。马灵玉大营的设置是西朝名将周培公的区划，当时吴三桂三藩之乱初平，国力尚不强盛，罗刹国日息在东北黑龙江流域，这个大营和密云大营的建立其实是为了防止东北八海将军与罗刹战事不利的第二道防线。整个大营以马灵玉为中心，像个蛛网一样向北辐射。中军大营设处背靠棋盘山，山下汉道纵横，山上溪泉密布，景灵西色，大片房屋可用来贮存粮食和军火。登上棋盘山北望，连绵数十里星罗棋布的营房尽收眼底。允祥视察了大营，登棋盘山观望形势下来，一边走一边不绝口的夸赞：哎呀，我看过多少大营，这真是头一份啊，开眼了，周培公算得一旦奇才呀，可惜我生的晚呐，他活得短，只见过他一面，竟记不得他长得什么样了。奴才没见过周军们，奴才的爹跟周军们打过尼布尔。范时义用手搀着虚弱的允祥，沿石级下着。哎，听我爹说呀，周军们是个年轻公子模样，怎么瞧都是个文弱书生，打起仗来那真是诸葛在世，白起重生啊！笔下文章好，又是好口才。说降平凉城，骂死过吴三桂手下的小张良，这个棋盘设置了快五十年了。嘿，您瞧这布置啊，真是天衣无缝啊！北边不论哪一方有事，都能全营策应，掐不断的粮道，堵不断的水道。允祥不胜感慨：是啊，老一辈子是都风流云散了，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啊，这话真是千金不易。到这里看看，先帝爷创业艰难，长策远图的磨砺都能体味到啊。我们不好生做，真不配做他的孝子贤孙呐。两个人一路说话，慢慢回到了大营中军帐，身倦体软，在范时杰书房略坐了一时，还没有来得及说话，突然身子一歪，几乎从椅子上滑瘫倒了。慌的范时义和允祥的亲兵一拥而上，小心搀架着他歪在炕上。 范时义一边忙不迭地叫人传军衣，用手试允祥额头的时候，却也试不出个温凉。眼见允祥呼吸均匀，却百呼不醒，直急的在地下团团乱转。一时范时义营中几个军医都赶了过来，号脉翻眼皮掐人中，允祥脸黄黄的，只是个昏迷。几个随军郎中都是治跌打损伤青红刀破的好手，与内科却是外行，有的说是谭勇，有的说是雪芝，有的说是冒风寒了，有的说是汗脱失调，众口不一，乱糟糟。范时义满脑门子都是汗，口中只是反复唠叨：“哎呀，这可怎么好啊？啊，哎呀，这可怎么好啊？”正乱着，大营门昏军校闯了进来，双手将一张道路递了上来。范时义一摆手：“哎呀，就不见，你没长眼呐！十三爷这个样，我顾得着见和尚道士吗？”那军校却没有退下，陪笑说道：“ 哎，那个人说，他从龙虎山张真人出来的，叫贾世芳，说一提名字，军门要是还不见，他也就去了。” 范时义一怔，立刻想到是沙河见到的那位异能之人。他看了看昏睡不醒的允祥，嘘了一口气：“请他进来。”一时便见贾世芳飘然而入，却还是酒楼那身不道不俗的打扮。他一脚踏进书房便笑：“ 有贵人在这里遭难了，世芳特来结缘。” 范时义是早已经领教了他的能耐，一边令军医们都退出去，陪笑着对贾世芳一揖：“ 哎呀，哈哈，啊，减慢了，就请仙长为王爷施治，范时义自当重谢。”“ 我说过是来结缘的，不要谢。” 贾世芳嘘了允祥一眼，转过身，从腰间搭包里向外取出黄表纸、朱砂和笔，口中说道：“ 王爷是去了康熙爷跟前，有点舍不得那边，忘了回来了。我输一道符，请他回来。” 他口中呢呢喃喃念着咒，便坐在灯下，用朱笔在黄表纸上点点画画。此刻离得近，书房里十几支蜡烛亮如白昼，范时义这才看清贾世芳，个头只五尺上下，胡歪脸又青又白，没有多少血色，嘴又小又尖，塌鼻梁旁长着一对咕噜噜乱转的小眼睛，哪里都是破相，偏是凑到一处却并不难看，象沙是个弱不禁风的寒门书生，穿了道装，这样一个人竟有那么大能耐。范时义正在胡思乱想，贾世芳已是一笑，对梳好了的符轻轻一吹：“ 人不可貌相，是吧，范君们？” 范时义被他说破心思，也是一笑，正要答话，贾世芳已经起身，也不举步，也不做法永咒，只将那符箓在灯烛上燃着了，说声急， 这才又坐下了。不妨王爷顷刻就回来。 范时义见他如此笃定，也就放了心，坐在贾世芳的对面，似笑不笑的说道：“ 给贾仙长献茶。”“ 哎呀，怡亲王是万岁爷第一爱弟呀，他不能在我这里闪失，万一有个好歹，恐怕我就要请您寻了。” 贾世芳满不在乎地说：“ 万事都有大数定着， 王爷要是救不过来，我也就不敢来救了。我敢来，你就寻不了我。比如说甘凤池吧，他要见汪景琦，造化没安排，他就见不到。哎，哈哈，我在楼上劝他们不要见，他们还要为难我。哈哈，我就请他们喝马尿。和大人说这个，大人未必懂。比如今晚我们共坐，说这些话，这也都是前述定的。范时义说：“哎呀，你这些话莫名其妙啊！我现在最急的是十三爷。”他没有说完，便戛然止住，因为允祥蠕动了一下身躯，已经翻身坐了起来。允祥的神色里多少带着点迷惘，他确实刚从梦境里回来，但是怎么进入的梦境已经全然忘记了。他瞟了一眼笑吟吟的贾世芳，淡然地对范时义说：“你眼瞪着我做什么？哎，不认识我了吗？这是个道士吗？怎么在这里呀？”范时义未及说话，贾世芳已经起身。方才十三爷和圣祖说话，给您递报几条子的就是贫道。放心，那是梦，由来世间不过是一大梦。雍正爷此刻安坐北京，只是有点小病，不碍的。就是有人请什么铁帽子王，变不了这个大叔。云翔仰着脸回想了一下方才的梦，又从头到脚审视了一眼贾世芳。我明白了，是我大限到了，你救我回来的，是吗？大限到了，谁也救不了十三爷。十三爷不过身体弱，走了元神而已。我晓得，您还想问那梦是真是假？告诉王爷，佛谓之空幻色，道谓之虚应实，由来大千世界也就是空虚一梦，何况梦中之梦呢？王爷是读过多少书的？也许我们此刻正是方才那个王爷在梦境之中呢。说罢又一击手，他说话时始终面向允祥，单手并指。允祥觉得丝丝缕缕一股温热之气悠悠地扑面而来，直从眉心间透入胸额，有如春风吹拂五脏，蕴及温存，十分受用。顿时觉得气清目明，因改容说道：“仙长真乃道德高深之士啊，总归一条，仙长能游游于空色虚实之间，能通行于幽冥造化之道，允祥真是有缘呐。”无量寿佛。贾世芳灿然一笑：“王爷这话说得尽了，贫道一来就对范将军说要和王爷结缘的。”范时义呆呆的听着他们两个对话，他是将门之子，恩荫武职出身的将军，虽然读了几本书，不过为要装儒将幌子会意而已。听允祥二人谈这些似懂非懂的，觉得没趣儿，见有话缝忙说：“这个王爷和贾仙长真是有缘呐。奴才没顾着少介，这位就是路上跟王爷提起过的贾世芳，江西龙虎山楼真人出来的。”允祥久病缠绵，今天又晕倒在范时义军中，和贾世芳对坐闲聊了这么几句，浑身四肢百骸都觉得清爽通泰。想到雍正皇帝时常犯热病，几次提到 让自己留心访求异能之事，密见进宫僚机。眼见着这个贾世芳和自己所谈的也都是道藏中正派的学问，由不得他心里一动，玄又笑道：哈哈，啊，既是有缘，请贾仙长随我京华一游。皇上以儒家仁孝之道治天下，胸中学术包罗万象，并不排斥佛道，如有善缘，贾先生还可为天下社稷多做些事啊。贾世芳仍旧一副不动声色似笑非笑的面孔，漫不经心地说：谨遵王命，这是光明我道门大善缘，道士有没有那么大的神明通会，还是要看天数安排。他起身对允祥又是一揖：王爷，您今日很劳乏了，能这样兴致勃勃地在这里长谈，是因贫道用先天之气护定了的缘故，请王爷安置。见允祥点头，范时义忙过来亲自料理，伺候着允祥睡了，又对贾世芳说：那边我已经叫人给神仙收拾出一间净室，就请您过去安歇。贾世芳笑了：哈哈，我只是坐定，从来不睡觉的，王爷这儿也还得我亲自照料。说罢便向西壁前东向盘膝而坐，双眸迥然一闪，即明然入定了，再也不说一句话。范时一听允祥动静时，已是酣然黑田入梦，眼门出去看时，已是斗柄倒转，星河渺渺。他毕竟不放心，又推门进来，亲自坐在榻前假寐着守护。允祥一夜睡得很香，但醒得很早，听得远处村落鸡鸣三遍，揉着惺忪的眼轻轻坐起身来，见贾世芳兀坐西壁如庙中泥胎，范时义斜倚在榻栏头上钓鱼打盹的睡得不稳，又是好笑又是感动。范时义已是听到他的动静，忙命人进来伺候洗漱。天还早，王爷该多睡一会儿的。允祥看了看闭目沉坐的贾世芳：啊，我是个心血不足的，有昨晚这一睡就很难得的了，不要惊动这位道长，他其实是为我疗病，也很累的了。于是二人便捏着脚出来。范时义望着空荡荡的操演教场说道：王爷，怕您歇不安，我昨晚已经下令，今日拉到豫北小教场出操去了。允祥满意的点点头：这是你的心，其实我早起惯了的，陪我就在这里散散步，用过早点我们到景陵去瞧十四爷。于是二人便沿着大操场月台边的草坪上慢慢散步。允祥似乎有心事，背着手望着东方的晨曦，踱着步子一声不知。范时义也不敢搅他思绪，只能在他旁侧亦步亦趋。足过一袋烟的功夫，允祥突然止步：时义啊，你在想什么呢？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抵御腐败，孕育廉洁之花。 北京时间16点整。 FM 986，再。